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过年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在狗年第一期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是星期四，2月22号，也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这里呢我们祝各位听众朋友啊工作顺利啊，财源广进，还有就是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新的一年，很多朋友都有新的计划啊，不管是在原的工作岗位上面，还是说在新的征程起点上面，可能很多人呢都希望在狗年，在2018年啊大展宏图。那么其实我们的工作的起起伏伏啊，也和我们身处的这个行业所在的公司以及我们背靠的这座城市啊息息相关。所以说要想看看今年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展开，我们的收入啊是增加还是减少，也得看看大环境有哪些变化。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一期新春的特别节目，开年开工开门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孙大元。孙爷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过年好。 过年好。 您这儿也是第一天上班。 对、啊、我们是第一天上班，所以也给听众们拜个年。 哈哈，那您的这个员工都回来了吗？ 我们的员工应该80%-90%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对 是吧？ 对对对。 啊，那真正忙起来是什么时候？ 真正忙起来要过了正月15。 正月15，为什么呢？ 因为每年呀、啊，企业安排休假，基本上正月15之后的话，北京市才开启这个招聘的这个高峰。然后这段时间的话，应该说各个企业的招聘需求也会在这段时间集中的去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行业的一个特性哈。 对。 那您认为啊，这个过完年之后哪些行业，我们先说行业啊，招聘需求会比较大一些？ 从行业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从北京市城市发展的定位来说，一个是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高科技研发这类企业，就是说这里面涵盖，实际上高科技研发涵盖的企业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 IT 互联网技术的这种研发 VR 这个包括 AR 技术啊这些，而是包括我们说生物医药啊，包括一些高端的装备制造啊，高端的材料啊，这些高端的医疗啊，这些应该说这一类应该是非常稳定的，需求量非常大的。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北京定位相关的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也会有大量的人才需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的商务服务业，那北京国际化进程中，高端的现代商务服务业是要目前来看，从年前到年后，应该说会一个非常大的放量。这块需求非常大。 刚才您说的这个高新技术的这个人才需求啊，就没有减少过。 高新技术的人才需求实际上在很多的行业里头都没有减少。 嗯， 而且北京的定位是高端科技创新中心嘛。 嗯， 对，这方面的需求实际上从我们服务的客户来看应该需求还是非常旺盛。 就是说从这些招聘企业来说，这些人才是他们的刚需。 对， 就从来没有减少过。 对， 哎，所以这个应该来说对于有这样一些专利技术啊，科研项目，或者是说自己有过一些这个发明创作项目成果的人才来说，北京是他们工作和创业的乐土啊。啊，这个呢其实多少年来都是这样。但刚才您谈到了有几个这个亮点哈，特别是后面这个高端商业服务业， 商务服务， 商务服务，这个具体来说包含的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因为从这个产业发展来说，这个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达程度代表一个城市的这种发达程度和它经济的发达程度。那我们跟美国西方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服务业可能比重还是比较小。 嗯， 那恰恰就是反映出来我们的服务这个高端商务服务业里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科技服务， 嗯， 这边比如说从专利的申请、商标的申请、知识产权的保护，就这里边有非常大量的这种商务服务的需求，法律的服务，然后财务会计的服务，人力资源的服务，它都是商务服务业里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它实际上企业的自己的生产经营的发展之后，这个整个的生产组织里头它离不开商务服务业。每一个环节，从它的产品研发、知识产专利的申请、知识产权的保护，然后到中间的这种这个商就是法律的服务，包括市场商务市场营销的服务， 嗯， 这些方面实际上都是涵盖在商务服务业里头，它围绕企业商业运营里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哦，那为什么现在需求这么大？刚才您说会出现一个大量的增长，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么明显呢？ 这也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它发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它会进行专业化分工。 嗯， 过去可能企业自己做， 对， 但是由于它自己做，所以它可能存在着一些这个水平上会，它相对来说人员配置会比较少一些。 嗯， 比如说我们过去传统的很多的企业都是自己里边有个法律事务部，里边有两三个人。那现在如果你要借助于第三方的律师事务所来做的话，那可能律师事务所里是几百人在给你服务， 嗯， 他有丰富的这个案例的这个资源可以共享出来， 嗯， 那对企业在法律风险的把控上，包括提供法律服务维权方各个方面，应该说它的价值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哦， 对， 可以以我们经常关注的这个劳动权益为例啊，其实劳动权益还有一个对应的，那就是雇佣方他的权益，是不是？那作为企业来说，他应该是要考虑两方面的，不能成为被告，也不想成为原告。 对，我想用工企业都不希望成为被告。 嗯， 因为而且都希望规范的去用工。 嗯， 但往往因为他们在用工过程中，由于这个缺少法律方面或者人力资源方面，尤其在用工方面可能跟人力资源结合比较紧，他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么因此它就带来了很多的法律风险在后边。 嗯， 所以这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依然必然要走过的一个阶段。那之所以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这两年越来发展的越来越快的话，也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我们的客户意识到用工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是潜在的。那这为了规避这块风险，那他就要选择用专业的法律律师或者专业的人力资源机构， 嗯， 来外包他的这一块法务服务。 嗯，所以说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也就是说一家企业他不想要自己把所有的人才都招到自己的旗下，有一些专业的服务或者是一些业务就可以让社会上的第三方的这个公司来做了。 对， 那么这块的需求会比较的多。 对， 那么我也关注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这几年啊，随着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在全国各地兴起啊，也有很多围绕着创业公司开展的一些服务啊，如雨后春笋一样兴起。这个也属于刚才您所说的商业服务吧？ 对，商业服务 现代商务服务业， 嗯， 但它的呈现的方式可能它借助于 IT 互联网的一些实现的手段， 嗯， 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 对，随着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这些，高新技术与商务服务业的结合，可能我们现在发现，包括一些专利，对吧？过去可能你检索都要靠人工， 嗯， 现在基本上机器就可以自动检索了。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效率大大提高。 嗯， 因此小企业、创业企业也可以享受过去大公司才能享受到的服务。 嗯，所以其实这个是降低了企业的这个支出，是吧？ 对，降低了企业的风险，降帮助企业减少了自己投入的成本。 嗯，是的。那么与此带来就是这块的用人需求会比较多。 所以 那具体来说啊，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现代商务服务领域还是挺多的啊， 非常广。 哪些相对来说人员更稀缺一些，哪些行业招的人更多一点？ 实际上长期以来，比如说财务专业方面的人， 嗯， 实际上学习会计财务方面的人实际上一直在市场上都是很稀缺的 啊， 而且这个关键是企业的需求比较旺。 什么级别的会计会稀缺？ 基本上主管级以上的吧。 嗯， 对，当然这个市场也是分两层，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一些学习财务和会计专业的学生，他们进入职场之后，往往他们做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出纳。 嗯， 实际上对企业来说，现在出纳的岗位反而招聘起来更困难。 嗯， 因为他的职业稳定性相对来说太短，所有的人，所有的学财务的人都希望干一年出纳就转成会计，然后去管总账，去管核算，去管其他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说很多的企业就出现一个这个层面是很少的，所以这块我觉得未来实际上很多职业选择上当然也可以从这个方向上去做一些选择。 嗯， 啊，尤其是一些从事这个比如大专层级的人可以在这个层级上去定位自己。 嗯，好，这是一个领域。还有那些呢？ 对对对，当然包括人力资源也是一样的。 嗯， 啊，人力资源这个产业随着它每年这个发展，市场越来越发达。 嗯， 那人力资源这个市场里边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人才是很稀缺的，尤其是专业的人力资源。 您在这个领域，您可以说这几年人力资源整个市场的增长情况怎么样？ 这两年整个行业市场的话，都从北京这个官方统计数据来看，至少保持在30%-40%以上的增长。 嗯， 啊，这个市场的规模，应该说增长规模远超我们说整个的经济的增长的速度。 嗯， 对，一方面呢，这个机构非常，雨后春笋般的越来越多。 嗯， 另外一方面呢，从业者实际上这两年也是增长很大的。 是， 对， 我同时还主持晚上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哈，我们还关注资本市场，大家可以看一看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人力资源企业啊，那有的总部在上海啊，有的总部在北京，看看他们近几年的股价， 对， 啊，大家也能够略知一二，人力资源市场他们挣钱挣得怎么样啊？好，刚才您说的是部分行业啊。部分行业他们因为是借助于这个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商务服务领域的这个需求啊，可能在招聘量上用工量上会比较大。那么有哪些行业的用工量和2017年相比会出现一些调整呢？ 这块的话我们重点可能关注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说最显著的可能就是生产制造企业。嗯， 生产制造， 对，就是说它包涵盖了各种，就是各个行业里边的生产制造环节。过去生产制造环节可能会集聚在亦庄，集聚在一些开发区，但是现在随着北京这个产业疏解，实际上这些产业已经在这两年已经疏解到了河北。 嗯， 这个非常多，所以生产制造企业这里边会涉及到很多人，因为生产制造环节里头包括整个的这个计划，这个工艺，这个材料，包括质量，对吧？有一系列的。 嗯， 这些岗位就是过去生产制造企业的岗位，他应该已经开始，就是说这些人需要什么转岗转业， 嗯， 然后这个要 换地方， 转换工，一方面是换地方， 嗯， 但是还有很多人要进行职业转换了， 嗯， 这方面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就是我们看到房地产行业，大家过去一直很关注，把房地产行业由于受宏观政策的调整。以及春节前出的现代的一些政策出来， 那对房地产行业影响会非常大。 嗯， 那房地产行业过去是以投资开发建设为主，对吧？然后销售掉卖掉就好了。未来的话，它现在已经一个是这两年本身是多业态的发展，从商业到旅游到甚至海外投资，各个不同的道路都在转型。当然2017年最显著的就是房地产行业会迎来一个物业持有这样的一种持有运营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型。 嗯，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土地都被限制，是吧？那这样的话对这些房地产企业来说，它对人才的需求就不再是过去的传统的从规划设计，然后这个土地拓展，然后工程，然后到后边开发，这些后 边的 一系列， 嗯， 这些业务，而是转到了后端，对于物业的运营、商业运营这方面的人才，应该说会非常稀缺。另外一个就是海外， 嗯， 是吧？国内的市场可能受到一定限制，那资金雄厚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他就可以走到海外， 嗯， 啊，这样海外对熟悉海外的这个房地产投资和开发的人才，这方面需求就会更多一些。 嗯，这个是不是也来自于部分企业他们在招聘量上和招聘岗位上体现出来的直接的这个直观的变化？ 对，这个应该说从招聘量上来说，我们看到房地产行业实际上这两年一直都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嗯， 所以包括很多在房地产行业的人，我们看到行政啊一些这个人事啊，包括很多的岗位，那这两年实际上房地产的这种形成了两极的发展，一方面就是前十大越来越大， 嗯， 啊，后边可能就是越来越小， 嗯， 啊，中间这块实际上很多的机构都被挤压的已经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 嗯，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人才呢，实际上它存在一个这个人才集聚在领先的团队里头， 嗯， 然后后端的这些小的这种房地产机构呢，它实际上也用不起我们说前端高度前面领先的这些房地产企业的人才， 嗯， 那这样这些人才的话就是它的流动性实际上并不是很强， 嗯， 因为我们也见到很多这个行业的这个一些比较高端的人，它的流动基本上几乎是在市场上被封死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如果说啊，身处中小房企，那么又面临着这个企业调整政策的这个不确定性，那么他们该何去何从？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中小房企，我觉得就是还企业还是要立足于长远发展。 嗯， 那么人才上也需要立足于长远发展。 嗯， 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才。 嗯， 这样的话，你才能让给企业带来持续不断发展的动力。 那如果是人才，就是劳动者本身呢，在择业上和就业上， 劳动者本身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从小中小企业往领先企业去，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嗯， 啊，那往往是什么？从领先的企业到中小企业，但是由于机制文化的问题，往往这种很不成功。 嗯， 啊，我们看到很多人熟悉大企业的运作，但是到了中小企业，那大中小企业的文化和机制是不支撑他去按大企业的这种做法来实施他的一些管理和经营的推动的。 嗯，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成功率也是比较低的。 嗯， 对，往往企业都是阶段性用人，这些可能长达两三年就算是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身处这个行业的人应该来说比较的纠结啊。 对，因为2017年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在考虑，一个是转型，另外一个再找一些新的机会，再看一些新的机会。 您的意思就是说不做这个领域了？ 有的在这个领域，但是可能寻求比如说做到一些从大公司机会也不是特别好了， 嗯， 所以就愿意到一些小公司，包括2018年有些包括大公司的扩张速度也在降下来， 嗯， 房地产应该是在降速， 嗯，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才的需求也一样相对会降速， 嗯， 啊，我们看到领先的一些房地产企业他们也都在调整， 嗯嗯，好，还有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制造业啊，制造业的这个用工的这个数量 那应该是比较大的啊。 对。 那么作为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厂子已经不在这儿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岗位需求了，那么要面临转型的话，您觉得对于劳动者来说有哪些建议呢？ 我觉得很多劳动者如果具备条件的话，如果长期在一家这个生产制造企业里头工作，而且成为了一些比较骨干的这样的人员，我觉得实际上是可以考虑跟着企业走出去。 嗯， 当然这里边因为客观条件，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因为家庭的原因 是 那很难走出去。 嗯， 啊，那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嗯， 所以我觉得在制造业里头，就是说可能很多的制造业现在因为也有一些传统的企业在做一些转型， 嗯， 比如生产制造企业，往往它的产品研发端还会留在北京。 嗯， 一方面这有北京有雄厚的这个科研的力量，教育科研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方面这个行业交流啊，国际化的这个 机会多一些， 机会眼界各方面会更好一点。 嗯， 所以往往他会把纯的生产制造环节放到外地。 嗯， 而且我们也知道纯的生产制造环节也在有这两年一直在说，对吧？机器人在替代蓝领工人，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想可能很多的蓝领工人也是会做转型的， 嗯， 啊，那对于里边的骨干，如果具备条件，那你要最好是跟着企业走， 嗯， 因为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机会。 好，这是孙先生从这个大的角度啊，包括他们和企业所接触的这个角度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我这还有一个建议啊， 嗯， 谈到这儿我们多聊两句，就是说，可不可以换一个职业？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呢有这么多的人口，是吧？那么大家的这个生活服务也需要很多配套的企业来进行啊，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多的就业。那您认为啊，围绕这个本地生活服务所产生的就业机会未来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北京作为未来要发展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 嗯， 那生活服务业一定必在未来一定是高度发达的。 嗯， 那当前我们就已经看到生活服务业里头包括养老 家政啊， 对吧，家政， 嗯， 包括我们说这个电商这些方面，应该说电商北京已经很发达了， 领先于全球了。 但是我们也感受，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北京也面临一个巨大的比如说养老和家政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功能不配套的这个， 嗯， 这方面的这个空白点， 嗯， 对吧？而且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养老机构在结合着在做社区的养老啊，在做一些养老产业在投入，包括很多房地产企业也转向了养老产业， 是 啊，大健康的这个产业，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短缺的问题。 嗯， 因为人才不会一天之内他就能转变成， 嗯， 这个转变到另外一个行业。 嗯， 主要还是一方面是观念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技能的问题， 嗯， 是吧？专业知识啊，技能它具备不具备？ 嗯， 那在这方面的话，应该说养老和大健康产业，应该也会成为2018年人才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行业。 嗯， 因为是僧多粥少。 嗯， 啊，那这样的话就面临一个，这个行业的人的薪酬可能会大幅的会有提升。 嗯，特别是优秀的人。他有一技或几技之长的人啊，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我认为和这个学历倒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啊。 对对， 一个是观念的问题，刚才您谈到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您如何来培训自己和学习的问题。 对， 嗯，这个首先是观念啊，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想到了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或者说90年代的时候啊，你看北京的很多这个服务业啊。除了国营的是雇佣本地人之外，有很多外地来的人，那你想想他们当年啊闯北京，现在的日子应该过得不差哈、啊、 对， 应该过得不差。而很多北京本地的人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观念的问题啊，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卖文具的地方，可能现在也疏解了啊卖文具的地方，我去那采访，那一个文具城就一家是本地人在那做，在那经营的，其他都是啊来自天南海北的，但人家在那扎根多少年啊，在北京要啥有啥了，都有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风向已经很明显了，方向也很明显了，那观念的问题在于自己，学习的问题也在于自己了。 对对对， 好，这是我们哈插出来的一个题外话哈，当然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未来这几年的这个用工方向息息相关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节后的招聘是怎么展开的。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一些行业的这个用工需求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哈。那么按照惯例，线上也好，线下也好，不同的行业也好，这个招聘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完成的呢？ 我觉得对于这里边需要区分开来，比如说大小、大的企业，往往它更多的还是依赖于自我的人才培养， 嗯， 对吧？那关键核心的一些技术人才或者经营性的人才的话，它往往可以是通过猎头来这个 寻找。 但是呢，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应该说这个它基本上是春节前就会做出自己企业的招聘计划， 嗯， 然后春节后开始启动， 嗯， 启动无外乎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线上招聘会、线上招聘、网络招聘， 嗯， 也就是和线下的一些招聘会。然后，如果企业的这个经费能够有保证的话，那可能通过一些专业的人力资源公司做一些招聘的外包， 嗯。 完了也基本上就是这种方式、 嗯、 那么我想外部大概就是这三种方式，当然也有一些创新类的，现在新的模式跟着行业结合的，像 BOSS 直聘啊、电厂直聘啊、拉钩网啊，就这类啊，他们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个行业的目标方向，在相应的行业你就可以通过这些专门的招聘的移动互联网的终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招聘。 是， 但是大量的企业，我们看到大型企业还是以校园招聘为主， 嗯， 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人才还是自我培养，一个自我培养它本身是有好处的，是吧？一个是从文化的认同，然后这个人员选拔上，它机制上会比较这个健康。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从外边拿来主义的这种用人方式，有的时候是解决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紧急的问题。但并不可能解决企业长期发展的持续性问题。持续性问题，企业还更多的依赖于自我的人才发展计划。 嗯， 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中小企业实际上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块，就是自我人才发展。对， 嗯， 这块。 节后陆陆续续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从外地啊来到北京找工作，也有些朋友呢就是返京准备换工作哈、啊。那么在找工作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点什么啊？特别是节后想要跳槽的朋友啊，又要注意点什么？这个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要跟孙总好好来说一说。此外呢，我这儿也有一位朋友的这个咨询问题啊，也请孙先生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啊，给他一些建议。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开年开工开门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光照比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的节目呢是狗年第一期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也希望通过开年的这样一期节目啊，给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在工作规划上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公司的董事长孙大元，孙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节后的这个招聘方式啊，线上线下校园招聘啊，还有一些呢这个猎头啊的这种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啊， 对， 这种第三方的服务。那么又以这个线下的招聘会为例啊，现在好像还没开始呢哈。 每年北京的线下招聞会是在正月15之后，才开始启动。基本上，过去的话，人力资源机构在线下线上招聘会网络招聘还不发达的时候，线下招聘会所有的人力资源机构竞争的第一场会叫开春第一场，然后是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在尤其国展四周是挤得水泄不通，这是当然这是历史啊。现在可能由于网络互联网招聘的这个越来越发达，加上我们说就业者已经改变了他的求职的习惯，所以现在现场招聘会线下的招聘会，也就是说我们说现场像国展啊人才招聘会，已经第一从频次上越来越少了，第二从参与的人员来说和企业来说，这个用工企业和我们求职个人数量都较过去有非常大的减少。 火的时候那国展一个展位得多少钱？ 火的时候应该说有近5000块钱 一天。 对，一天 包盒饭吗？ 包盒饭。 那个时候确实啊，就是渠道少，所以说呢大家都去啊，而且竞争得很激烈啊。 对， 那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啊，当时是北京最大规模的这个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这个招聘会啊，硕士博士都去啊。 对， 那基本上啊没有说哪个展位门前啊你就急得水泄不通的，有排队的， 但是没有到水泄不通，你从左右两边都能插进去，呵呵，也就是这样了，这是最火的。一般的呢也就是三五人啊，问一下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所以这也能看到就是线下招聘会的这个风光不再像当年了哈，但还是有很多人想借助于这个渠道去找工作机会，是不是？那现在的这种线下招聘会，特别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元宵节之后的招聘会，他们主要是招的是什么样层次的人才呢？ 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大量的现在招聘会，比如说很多校园的招聘会，那么很多的企业都到了校园里头，开到了校园里头，它更贴近它的求职 目标了， 目标了，对，接近它的目标人群，比如说去北大、去清华、去人大，然后参加这些校园招聘会，它更精准，啊，而不是说在国展等着这些各个学校的学生来找。那么一般来说，正月十五之后的招聘会往往偏于这个，我们说偏于蓝领层面，或者是企业一般的办公室人员，这类比较多，而且参会的企业，已经正月十五之后，它基本上是一种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主。那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研究生的招聘会，那更多的都是国企为主，啊，那我们还看到公招那一批根本就不需要来到招聘会上招，对吧？他只要开放报名的网页，可能大家都就报名去了，所以现在应该说对个人来说，由于互联网发展，那么都是此消彼长，因此线下招聘会实际上这个市场已经越来越萎缩了，从现在看它已经变成了我们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个功能性的这个模块，有，但是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了，满足了一部分人谋求线下这种希望看面对面看到机会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求职的机会，对， 当然也有一些劳动者因为这个学历的问题啊，包括年龄的问题啊，他可能对于那些线上的玩法不太熟，他也希望通过线下的方式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企业的一些用工需求啊，包括一些待遇，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啊，是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补充啊，也可以这么说哈。 对， 那其实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观察也能感受到呢，就是作为很多的基础性的工作哈，特别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的这个年龄啊又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来说，那么在这个线下招聘会当中啊，也是能够解决一个马上上岗的、马上能够找到一个活干的啊这么一个渠道啊，这也是一个方式哈， 而且这个可信度比较高，因为所有的参会企业都因第一举办招聘会必须是一个获得政府专项许可的合格的人力资源机构，他要对所有招聘单位的需求进行审核和把关，所以他信息的真实性是可以保证的，这样对这些求职者来说比较靠谱，那么而不是像互联网有可能会遇到骗子 啊，在这个线下招聘会的门口也会有骗子，啊，我曾经去采访过，你知道吧？我就问，哎，我说为什么有些人招聘他不在那个展位里面坐着，他在过道里站着呢？啊，我从那个过道走一圈，好多人问我，哎，小伙儿找工作吗？哎，我就问这个主办方，他说这些啊，有的不是正规的啊，你不能相信啊。 对， 各种名义拉你去啊，最后呢，这个还让你掏钱啊，既没挣着钱，还让你赔了钱啊。 对， 也有这种鱼龙混杂。 这个主办方实际上是有责任的。 第 一，严格按照北京市的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的规范的要求的话，是不允许，就是我们既然是设摊在招聘，是不允许流动的，这样的话，一个是整个会扰乱整个的招聘的现场的秩序，另外碰到这些不规范的，那主办方实际上要把他们清除出场的， 还有在路边的呢， 对，路边上因为出了场馆的范围 是 那个主办方就管不了， 很难管， 对对对，但是所以我们也提醒求职者一定找什么正规的这个招聘会的这个现场去招聘，而且不要去这个搭理外边的，就是说场外的这些招聘方。 还有刚才您谈到线上有的时候企业所登的信息也是真真假假啊。 对， 您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是这样，实际上我想既然外地的我们说 来到北京找一份工作， 嗯， 我觉得最有效的实际上还是要通过朋友介绍， 啊， 熟人的介绍。第一，熟人是个担保， 嗯， 啊，这样的话，他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风险，啊，我建议是这样，因为往往我们看到北京最大群体的一些务工人员，都是靠老乡带老乡， 嗯， 啊，那这样的话，一个是本身你的老乡或者是你的朋友在那个单位已经工作，已经验证了这个工作是靠谱，而且企业的支付能力也好，各个方面，薪酬待遇也好，都能保证工作是真实的。 嗯， 那这个我想这是对我们求职者最有保障的。 哦，不过有人说了，老乡不会坑老乡吧？老乡不会让我去做传销吧？ 这个概率可能更小。对， 嗯， 因为主要是你的老乡一定是在北京有一份这个体面的工作， 嗯， 有一份长期在做的工作， 嗯， 啊，那你可以向他打听一下， 嗯， 啊，那这个是最靠谱的， 嗯，好，这也是中国特色啊， 对， 啊，我们是一个熟人社会啊，特别是在这个大城市，如果你没有太多的人脉资源的话呢，就从你最熟悉的老乡啊、同学啊，或者是原来的朋友当中啊入手，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啊， 对， 非常有效，特别是 对 您说，嗯， 其实是这样，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市场上的需求，很多的批量的企业招聘需求，但是很多企业有一两个招聘需求的时候，它不会释放到网络上，也可能不参加招聘会， 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所以那我们借助于人脉，有可能恰恰是又没有求职竞争的压力， 嗯， 又可以独享一个工作机会， 嗯， 啊，所以要把自己需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的消息要给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啊，要让他们都知道，这样的话别人会有可能很多专属的机会就只有你一个人获得了。 是，我估计啊，就是今年过年期间呢，很多朋友在回家过年的时候就会跟原来的同学啊、家里的亲戚啊聊，是吧，也顺带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更好的赚钱的机会啊，有的人那一听不错，那就跟着来了啊，就跟着去了啊。那么那对于刚刚来北京打拼的职场新人，我不知道现在哈，现在初期就到北京来的多不多啊，但我们也得说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我觉得对于刚到北京的这个，如果说初期就来的话， 嗯， 可能一个是年前有没有提前做一些准备， 嗯， 如果年前没有找到好的东家，那就属于盲目的来北京找工作了， 嗯， 啊，一个是本身各个人力资源市场都没有开放，啊，那这样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少，那我建议呢，求职者可以去这个各区县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共服务中心去，那里边这个政府的这些发布出来的职位是比较可信的， 啊，去各个区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啊， 对，服务中心去，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他过来找工作，不要太好高骛远， 嗯， 对吧，到北京呢先要找一份工作，如果是为了生存，那你要先生存，然后再谋求发展。 嗯， 如果说你是觉得想到北京来好，你也没有生存的压力，那你就要稍微把时间放长一点，把自己找工作的时间放长一点。啊，那具备条件，那你就要找一份符合自己职业发展特点、符合自己兴趣点的这样的工作机会，那可能往往这个需要耗费更大一点时间， 嗯，要有耐心啊。 对对对，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嘉宾，他就是啊，他老家是河南的，他好像初三初四啊就来北京了，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说我来得早啊，来得早我就能早工作呀，是吧，早一点工作呀，结果发现除了北京站那些 对 地方还开门，都关门了，于是他那几天呢就在北京站给人洗盘子，也找到一个住处了，至少还能挣点工钱，是不是？ 嗯， 好，洗了好几天盘子之后呢，慢慢的这个各个店都开门了，他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店门口啊老有人跑步跑操，他原来在部队啊当过兵，他很熟悉啊，这个感觉很熟悉，很亲切感，他去问，哦，原来这是一个做足疗的一个机构啊，在北京很多连锁，他就去打听了，说你们要不要人啊，对方说我们想招一个保安给看车，引导一下车位，他就去了， 嗯， 啊。后来在那儿从保安开始，从外边开始干到了里边， 里边呢最开始是给人端水，后来呢就干到了给人拍背啊，最后呢一路干到了一家店的店长，非常不错、啊、 嗯， 这是我了解到的一个哈，初三初四来北京工作的，最后发展的还不错的一位啊、朋友的案例。 这就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当然如果现在要问他的话，他也不会初三初四来了哈。好，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那还有就是节后要跳槽的人员，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嗯、就已经在这儿工作了是吧，节后其实可能节前就已经在寻觅了，拿到年终奖之后哎，铁了心了啊，要走人了。 现在因为包括年前也有一个现象出来，就是好多企业的企业主怕员工走， 对， 所以把年终奖往后压一压。 是的 啊，甚至有的可能要放到五六月份， 嗯， 就是让这些想跳槽的员工错过了跳槽的黄金期， 嗯， 比如三四月份春节回来之后的这些关键的时期、嗯、这样的话因为别的企业的岗位都满足了，你再想跳你可能就没有机会， 就你得放弃， 你还得继续工作， 嗯 啊，再工作一年发现奖金永远是被压到五六月份，那你可能跳槽的机会是很难的， 嗯 啊，那之前有这么一个现象，那我想这也是很多企业雇主迫不得已的做法， 嗯， 那因为有些企业的话员工都会出现一些大规模离职，那对企业来说第二年的生产经营如何保证就很困难了， 嗯， 那对于求职者个人来说，我不建议这个求职者叫看到别人跳槽自个儿也跳，而且借用股市的一句话，跳槽有风险， 嗯， 而且这个职场有风险，跳槽需谨慎， 嗯，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跳槽都是成功的啊，因为跳槽还要保持一个理性客观的一个心态，对吧？是不是自己真的需要跳槽？这家企业是不是我真的阻碍了我的发展、 嗯、 或者是我在这家企业已经得不到职业发展的更大的价值了？ 嗯， 那这几个问题自己问清楚，然后自己要去考虑每一个阶段的跳槽，不建议这个特别频繁的跳槽、 嗯、 因为我们发现有的人一旦跳槽之后最后他的职业经历简历非常难看，就是他甚至半年就一跳了， 嗯， 叫习惯性的跳槽，这就不好了，对他的职业发展那么未来的找工作的机会可能好的雇主也不会看上你，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跳槽每一家企业至少工作你满两年之后你再考虑机会，两年之内你是学不到太多的东西，两年之内你可能学不到太多的东西， 嗯， 两年之后你才真正对一家企业对你所从事的工作有理解有认识， 嗯， 而且才能体会到工作的快乐，工作不仅仅只带给我们薪酬，它实际上带给我们很多个人的成就感， 是 啊， 我想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在跳槽的时候啊也要权衡不同的方面啊。 对 我这有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位年轻的朋友，91年出生的，今年应该是在26、27的样子啊。那么毕业5年了，他学的是工程测量，毕业工作1年多，后来就任性的辞职了，不想做所学的专业的工作，由于专业偏冷门，找了很多工作都是销售方面的，后来就开始做销售，3年在一家销售公司做，最长的做了1年半，那么由普通员工一步一步做到管理层，平均工资能拿到9000多。由于行业变故，公司倒闭了，他突然就觉得销售好像很不稳定。2017年找了很多工作都是销售类的，那么他说销售公司呢，新入职都是要从零做起，那看到公司里很多的95后甚至是00后，就觉得自己要被行业淘汰了，心里接受不了。由于年龄的成长，发现年轻时候的冲劲儿都没了，由于工作原因呢，也没有能够结婚成家，工作一直不稳定，心里又累又没有安全感，目前很颓废，甚至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不看好自己了，过年只想逃避所有的事情，现在心里完全不想再做销售工作了，想找有实际性的工作。他说不怕累不怕冷也不嫌工资低，只要能踏入一个有发展空间的行业啊，但是到我这个年龄要想找个好工作真的难啊，很迷茫。他这有点什么呢，一朝被蛇咬10年怕销售，就因为原来这个销售工作所在的行业 变故，公司倒了，于是他就心里总没有安全感啊。 实际我们在职场中每时每刻都在做销售， 嗯， 即便是我们做专业的工作，我们的对专业技术的认识也是在把我们的想法和技术的理解要卖给我们的上下两端的这个链条，生产链条上的不同的员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现在遇到这种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自己的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没有考虑好啊。第一，当然我们不说他从上学的时候他的选择专业，哇，那已经既成事实了，而且他之前的职业经历也既成事实了，哇，在任何一个企业里头，老板有，就是企业发展分几种类型，有的是研发驱动型，对吧？这个公司就是研发力量特别强，但是所有的研发最后都是要跟市场结合，跟你的客户结合， 嗯， 对吧？没有一家企业说因为我没有任何客户，我就能够企业就能正常运转的。但我们研发类的可能定位它是比较偏于这个研发为主，但往往它的销售也是很强的，它只不过是一种大的另外一种销售。但是我们看到大量的公司都是销售导向型的， 嗯， 没有客户，一家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销售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岗位啊。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销售不好做，所以我们心里就产生这样的一些恐惧心理。我觉得他这种恐惧心理实际上是要进行职场要进行调整， 嗯， 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些比如说猎头公司的猎头顾问去聊一聊啊，职业或者一些职业顾问去聊一聊，一方面帮他厘清他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对吧？跟工程测量相结合的，自己学了工程测量没有做工程测量，那他所从事的那个行业仍然有一些相关性啊，包括他之前的那方面的工作经历，做销售如果跟消费品结合的啊，做销售那也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销售提升空间的， 嗯， 哇，销售因为我们也知道有普通的销售，有销售的管理，甚至有销售区域的大领导，对吧？甚至有销售的 VP 啊，那我想他的职业发展应该说还没有到更高的一个境这个层面上，而且他的职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为自己这个未来的发展做一些储备，比如说我不想做销售的时候我想做什么，他自己并不清楚，然后当我想清楚我想做什么的时候，那我有没有为其而去开展新的学习计划，比如说我工程测量我不愿意做，那我学理工科的，那我的 IT 技术计算机我感不感兴趣，对吧？或者跟工程测量相关的一些工程一些服务，比如说这个监理啊，对吧？建筑咨询啊，那个园林绿化呀，这些实际上跟工程相关的非常多的专业，那有些专业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基础，他有没有想好真正的自己职业发展方向？ 嗯， 啊， 您这个咨询值200块钱。首先我总结一下，首先还是要做一个自己的这个定位和规划，是吧？ 对， 你的性格，你的所学的知识，你现在的才华才能啊，你最后呢会在哪些领域里面找到机会，是吧？然后你再去相应的选择，以及呢去查漏补缺，我需要学习什么，我需要补足什么， 对， 对吧？此外呢就是对于销售这个领域里面的认识上面还是需要重新的来调整一下。其实他做销售还做得不错呢，是吧？ 对， 你看从基层员工一直做到了管理层，是不是？ 对， 工资也还不错，只不过是你定位定错了，可能你那个行业当时选的时候没有选好，是吧？ 对， 那么这不是说你做销售做得不好，而是说你在选择行业的时候没有选择好。 对 啊， 对对， 哎，所以综上所述的话啊，你可以再调整调整。 对， 能力各方面我觉得不错，现在是有点颓废，所以你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啊。 对， 不如运动运动吧。 对， 没找着工作机会之前啊，先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身体好了，你的状态上来了，可能你看问题的角度和这个思考的方式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啊。 对对，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好，今天节目啊即将结束，我们再从 更宏观的角度啊，来说一说未来北京的一些工作机会啊。北京的总体城市规划呢已经出台了，首先就是北京的常住人口规模在2020年要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在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个水平啊。另外呢，就是到2020年北京全市城乡直住用地比例，就是工作和住房啊，这个用地比例由2015年的1:1.3要调整到1:1.5，到2035年调整到1:2以上啊。那有专家分析，未来北京将注重引导就业岗位布局和居住人口布局合理分布。什么叫做直住平衡呢？就是在某一个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的数量和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同，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通勤呢可以用步行、自行车或其他的这个非机动车的方式啊。那么同时呢，总体规划还提到要加强城乡统筹，把握好新市镇、特色小镇、小城镇三种形态的新型城镇建设啊。其实这会给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单位、工作区域的选择啊，提供一些指导，同时也为我们居住在某个地方的一些居民就近选择一些工作机会啊，还提供一些参考。当然，这是规划，在实现起来，我们还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哈。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直住平衡这个理念的提出非常好，就是说，那如果我们实现了直住平衡，实际上我们就实现了人力资源包括地域分布的最优化配置。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减少了城市的拥堵，减少了交通的往返，对于我们每一个职场人来说都是非常向往的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叫什么来着？叫做活少钱多， 离家近， 离家近，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去打拼吧，哈。 对，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给我们应该城市的总体布局和产业和功能的完备，这方面应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从人力资源机构来说，也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吧？然后，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在日本他们就有非常典型的，就是因为你离家的不同，他的交通补贴是不一样的，他根据你家近远家近支付交通补贴，所以他就考虑了，就是你他的求职表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栏，你是步行可以多长时间可以到单位，你还是骑自行车可以来，你还是要坐地铁，你还是要坐新干线，那我们发现就是说，中国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直住，北京能实现直住平衡，那可能我们就跨越了日本那种大城市病，我们就解决了真正人口实际上过度的这种这个就是在路上耽误时间， 对， 这样的就是上班时间，因为北京的话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社会调查，北京的上班时间是整个全中国乃至应该说全世界都是最长的，好像应该是1.7个小时应该是最长的。 对，好，我们希望这个梦想 尽快 能够提早实现啊！梦想还是有难度的，但是努力的话呢，那梦想只能是梦想啊！谢谢孙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好，谢谢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 宝贝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2环、3环、4环、5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呀？ 因为北京有了新规定，从2017年。